北京时间19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晚上7点，重庆，今天不想请你吃火锅，只想为你亲自下厨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聆听青春，见证未来。各位网友，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播雨维，欢迎大家聚焦982校园信息快车。下面由我带您浏览海内外最新的校园和青年资讯。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日前正式公示了新一轮新设置的高等学校名单，涉及到全国40所学校。从批准的高校所在省份来看，广东、广西、河南和山东最多，各有4所高校入选，福建、陕西和四川各有3所，贵州和江西各有2所，安徽、海南等其他省份各有1所高校入选。近期，浙江省教育厅出台了一个让众人叫好的文件，这就是关于规范校园网络投票活动的通知。这个通知对网络投票过程中的拉票行为进行了规范和管理，坚决杜绝刷票、拉票行为。光明日报评论说，解决网络拉票的社会歪风，单靠教育部门是远远不够的，还应该制定相关法律政策予以规范，发现了坚决查处，不能让恶意刷票行为贻害当代、贻害国家。北京市教委官方微博最新转发，前不久，广东一家文具公司宣布召回12万支中性笔，原因是笔帽上小孔过小。您注意过笔帽上的小孔吗？这其实是救命孔，万一孩子误吞，小孔能保证呼吸道不被完全堵死，争取抢救时间。所以为孩子买笔，一定要看看笔帽上是否有通气孔。作为篮球传统学校，北京市广渠门中学这周迎来了一群巨人，同学们与首钢男篮的队员和教练一起上了一堂充满欢乐的篮球课。据介绍，走进广渠门中学是北京首钢篮球雏鹰计划校园型活动的第一站，下一步首钢还将在全国范围内选拔适龄青少年球员赴美国深造。重庆大学官方微博最新发布毕业倒计时27天的文字，文中记录，想念和同寝室的你们一起打打闹闹的日子，今天请邀请即将毕业的室友在寝室拍张合照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982校园信息快车，欢迎您关注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的新浪官方微博982青春联盟，欢迎订阅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，让我们一起分享，一起传递最新鲜最有价值的校园信息。我是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播雨维，感谢您的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，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。 你好，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？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， 火热来袭。

周杰伦，不爱我就拉倒。

身上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有你相伴你 perform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 perform。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， 哩哩哩哩哩哩 perform。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， 哩哩哩哩哩哩 perform。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，耶，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。 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骄阳的炙烤，你说我狂妄骄纵，说我太孤僻沉默，勇敢表达的时候你却说我的话很多。摇摇晃晃悠悠荡荡，跌跌撞撞晃晃荡荡，层层荡荡迷迷茫茫，我想要勇勇敢敢大大方方，好好荡荡健健康康，和你一样快乐的飞翔，自由天堂。 周杰伦，不爱我就拉倒。 不爱我就拉倒，离开之前不要爱的打倒，反正我又不是没有人要。

这么招呼我想象，但愿我可以没成长，完全凭直觉觅对象，无地迷恋你一场，就当风雨下照亮。 就当风雨下时长。